玲监制，冼坤林配音，唐玲编剧。 似都搞到俾阿爸咧，到时又试藤豉炆猪肉咧，你又认真好味道啦，话俾你听啊！ 哎呀，天光噶啦咩吓？ 做咩啊你？仲发紧梦啊？ 系啊，你点知噶？ 发梦食紧嘢咧。 嘿，你知唔知我食紧乜嘢？咧就系我饮茶最中意食嗰啲啊！ 你乜都鍾意食㗎啦。 鱿鱼酥啊。 係呀係呀，你开胃啦。 阿爸呢带我上茶楼，见到嗰啲鱿鱼酥炸到又香又脆，我想食，你梗係话熱气嘅。 唔通假嘅咩？ 去到茶楼啊，淨係有得睇冇得食喎、啊。等我发梦食餐饱都好嘛，咁快嗌醒人哋。 咁你使唔使翻学啊？ 啊，好啦好啦，起身啦， 快啲起身啦，大懒虫。 哎呀！ 你哋猪仔嚟嗌佢出去玩噶嘛？ 我哋猪仔到而家都未曾翻屋企啊！ 系啊，系咩？咁佢去咗边啊？ 我就系唔知佢去咗边度，见佢咁夜都唔翻屋企，咁咪去揾佢啦。村口已经冇人喺度啦，我仲估跟埋你哋嘅狗仔翻嚟玩添。 唔系，冇噃。 咁你哋狗仔知唔知佢去咗边啊？ 咁啊，唔知啦吓。等我问下佢啊吓。 唔该啊， 狗仔啊，狗仔。出嚟啊，狗仔！ 吓，乜嘢啊？咪叫我啊！ 佢想瞓觉噶啦。 啊？阻住佢瞓觉，唔好意思 喎。唔讲啦。 江叔江婶， 狗仔， 点解你哋会嚟嘅？ 佢哋嚟搵啲猪仔啊！ 搵猪仔？ 系啊， 系啊。你知唔知啊？猪仔去咗边度玩啊？ 佢唔系翻屋企咩？ 就系唔见佢翻屋企，我哋先嚟搵佢啫嘛。 唔系啊。佢明明翻咗屋企噶， 嗰个咁嘅反斗性啊，会唔会临时又改变主意，走咗边处玩啊？又 咁唔会噶，夜妈妈佢又冇管我，又冇陪佢，佢仲会去边度玩？ 会唔会你出咗嚟之后会翻翻去啊？ 唔会嘅，唔会嘅。如果系一齐翻屋企，咁佢应该系早就翻到噶啦。嗱，你哋屋企啊离村口咁远。狗仔都翻咗嚟咁耐啦，咁佢有乜理由仲未翻到嘅啫？ 咁又系， 阿秀啊，唔系啦，我哋翻屋企睇下先啊。 咁啊唔使咁急，奶奶喺屋企嚟，咁啊佢又唔会话冇门口入噶嘛。 如果唔见人啊，咁要周围揾佢噶啦嘛。 咁好啦，咁我哋翻去睇下先啦， 落翻去睇下啦吓。 衰仔咁生， 唔该晒你， 揾到佢翻嚟咧，佢就滋味。 啊，揾佢啦，揾佢啦。 啊 我哋系咪荡失路啊？ 咩荡失路啫？我喺金钱村土生土长啊！你话得出要去边处，我就算眯埋对眼都可以摸到我哋啊！ 哦，咁你话呢度系边度先啦？ 咪我哋条村后边嘅山路咯，由呢处咧就可以通去山边噶嘛。人哋翻鬼佬灯笼照远啊，唔照近。你揸住啲电筒咧就照近唔照远嘅。嗱，学我咁，照远啲。嗱，见唔见到系山边啊？ 你铺话法啦，你估我唔知咩？ 知你仲问？ 嗱，咁由后边嗰条山路通去山边嘅时候，使唔使经过嗰个竹林先？ 咁就系人都知道要经过竹林噶啦。 咁我哋头先有冇经过嗰个竹林啊？ 头先 有冇啊？ 哎呀，我冇留心噃，啊一心赶住去山边揾佢噶嘛。 嗱，而家就嚟到山边啦。都未曾见到有个竹林啊！ 吓、啊，唔系啩？ 唔系啩？讲你又唔信。 哎呀，系阿秀，佢会唔会捐咗入去竹林里边，唔识路翻出嚟啊？ 你真系啊，一个人夜妈妈走入去个竹林做乜嘢先得噶？ 佢百厌起上嚟就周围供噶啦。唔系啦，而家去山边揾下先，再唔见人咧，就要去竹林揾佢噶啦。 我就唔见有个竹林喺度啦。 咁大个竹林啊，有咩理由会唔见得噶？一定系头先我哋心急赶住山边揾仔，所以行过咗都唔知。 咁你又试下。 行翻嚟呢树噶， 嗱，系唔系啊？咁我冇讲错啦，系冇咗个竹林啦。 点解会咁嘅咧？明明跟住条路系咁行嘅啫，点知兜个大圈又系行翻嚟呢树？哎呀，喂，系唔系鬼饮眼啊？ 啊，三更半夜，唔好讲埋晒啲乜嘢啦。 如果唔系，点会鬼迷迷得嘅？ 阿哥， 吓、啊，乜叫啊？ 系咪猪仔已经翻咗屋企咧？ 啊，系又好啊！ 阿哥啊， 阿妈，我哋喺呢树啊！ 哦，哎呀，等我由村头揾到村尾都唔见人，你哋走嚟呢树仲乜得噶？ 咪就揾个猪仔咯。 系啊，奶奶，阿猪仔系咪翻咗屋企啊？ 唉，如果翻咗屋企，我就唔会摸出嚟啦。 啊，仲未翻去啊？ 你哋揾咗成晚都揾唔到咩？ 阿妈。找到我哋早就翻咗屋企啦。 唉，咁点算啊？佢实在走咗去边啊？ 如果知道佢走咗去边啊，咁就唔使周围摸啦。 咁 啦，真系 奶奶啊，你都系翻屋企先啦。我同阿江周围揾得噶啦。 唉，就嚟天光噶啦，我成晚都冇瞓，等极都唔见你哋翻嚟，我仲估连你哋都唔见人添啊。 系啦，阿妈，你记唔记得呢树本来有个竹林噶？ 记得行入啲有个鸡舍噶嘛？ 咁点解而家唔见咗嘅？ 哎呀，系噃，做乜得翻块空地噶？ 阿秀讲我听我都唔信，系咁跟住条路行，氹氹转咁就行翻嚟呢树。 有咁嘅事？ 系啊，奶奶。 哎呀，咁唔系啦，唔系啦，你哋唔好留喺树啦。快啲跟我行啊！叫你行就行啦，跟住我，跟住我啦。 哦， 行啦， 行啦。妈，做咩咁紧张得噶？ 开心快活啊！你啊真系识嘢嘅，啲老人家讲过噶，有竹树嘅地方多数有邪气噶。 啊，唔系啩？ 你嗱，讲嚟又唔信啊！你哋记住啊！今晚无论如何都唔好再行埋啲树啊！要揾就去第二树揾啦。 哦， 系啦系啦，我有分数噶啦。阿妈，你翻屋企先啦 吓。猪仔又系唔听话嘅，周时都玩到癫，走咗去边树先得噶。 真系。 叔高手。 啊，早晨啊。 早晨，点啊？朱姐昨晚走咗去边啊？ 唉，我哋揾到而家都唔知佢走咗去边。 啊？仲未揾到啊？ 系啊，我哋昨晚揾到而家都揾唔到佢啊！ 哎呀，咁点算啊？条村有几大啫？点会揾到天光都揾唔见人噶？ 唉，我哋边度都揾匀晒噶啦，系冇入到竹林嗰度啫。 哎呀，系啊，竹林里边啊，好似个八阵图咁噶，未试过财叔嗰个仔走咗入去唔识路翻出嚟嘅。咁点解你哋唔入去竹林揾下佢啫？ 强嫂啊，讲件怪事俾你听啊！ 啊， 我哋寻晚就揾唔到个竹林啊！ 揾唔到个竹林？ 嗯， 唔系啊嘛。经过竹林旁边，然后出去条村后面嘅山路噶嘛。 唉，我哋就够知啦。但系寻晚的确咧就唔见到个竹林噶。 成个竹林都唔知飞咗去边树啊？ 唔系啊嘛。我今朝出去菜地淋水嘅时候都见到。 啊？ 我淋完水翻嚟，仲喺竹林旁边经过。 吓、 啊？点会唔见咗个竹林啊？ 系嘛？喂，强嫂啊，咁唔该你同埋我哋出去睇下啦。吓、 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嚟嚟，一齐行嚟嚟。嗱嗱嗱，系咪啊？大个竹林喺度，点会唔喺度啫？ 咁奇嘅？ 系噃，阿江啊！点解寻晚我哋硬系唔见个竹林嘅？ 哎呀，唔通我哋真系俾鬼埋？ 嗱嗱嗱嗱，望到阿财叔嗰间鸡舍添啦！嗱， 喂，阿江啊，咁一于入去揾下啦。 好啊好啊，行啦行啦。 我得闲，同埋你一齐揾啦。 系 咯，我都唔识佢噶。 你快啲捐翻出嚟先啦！你缩喺里边做咩？嚟出嚟啦！ 嚟嚟，翻出嚟啦！ 嚟出嚟！哎呀， 出嚟啊！ 哇， 点啊点啊！ 哎呀， 偷乜得噶？ 鸡笼门口咁细，唉，都唔知你点样会入到去嘅。 系啦，师仔啊，你讲啦，边个叔叫你入去噶？ 系咯。 咪穿住白西装，戴住白手套嗰个咯。 啊、 我寻晚咧玩完翻屋企哦，行到半路咧就遇到佢噶。佢话咧喺金山翻嚟嘅，所以我就未见过佢啊。仲同我倾偈啊，问我中意食乜嘢。咁我咪话我中意食炸鱿鱼酥咯。佢话咧喺金山带咗好多翻嚟啊，想请我食啊。咁你就带咗我去佢屋企啦。哇，佢真係捧咗大兜鱿鱼酥出嚟啊。咁我梗係唔客气囉。出专门食到饱到唔想喐囉。咁佢呢就叫我喺度瞓。嗰张梳发软淋淋啊，我瞓落去好舒服㗎。不过我都唔知点解瞓醒咗就喺个鸡笼嗰度囉。 神 咩 咁咪咪呀，撞到嗰家嘢呀。 唔係啩，咁唔啱。阿朱仔啊， 啊， 你话嗰个阿叔捧兜鱿鱼酥出嚟，系咪嗰个兜啊？ 哦，吓，啊，系啊系啊，就系嗰个。 你睇下嗰个兜里边装住啲乜嘢？ 哦， 啊， 啊，哇，啊，做乜咁多死黄丸嘅？咁我寻晚食嗰啲鱿鱼酥，咪死黄丸？ 哎呀，开门咯！ 港剧系由钱佩卿、梁咏颜、殷锦华、 莫佩文、陈慕言、朱雪梅联合播出。